我们刚刚进入了将临期 Lent L-E-N-T、虽然即我们不是礼仪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很熟悉即将临期或者是 Lent 的 season， 不过在、我们一般的社会里面呢都开始注意到呢，就是在复活节之前、在教会里面有四十日的时间，我们称它为 Lent， 因为 Lent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拉丁文，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四十日，所以很多教会呢就用这四十日的时间来到去有一些属灵的操练。最近我看到一篇的文章呢，就是关于 Lent 的，那个题目呢就是说 How to use， 即是怎样去利用呢这个的预苦期来到去重新的去重整你的生命，就算你不是一个的基督徒都可以来到去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重整我们的生命。这篇文章也都讲到呢，就是说他说、Lent 呢是一个的旅程，就是就算你没有一个的宗教的意念都好，都可以透过在这个的四十日这个的旅程的里面呢，来到去调教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想一下我们自己和 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有什么的关系。当然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传统里面，就是 Lent 在、早期的翻译就叫做大斋期，四十日做什么呢？其实是要去禁食，去洁净我们的心。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不如我们立志呢，就是在这四十日里面，我们呢就是我们不要吃一些东西，就是禁食嘛，不要做一些东西来到去操练我们的生命。这篇文章的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说，他说 fasting sacrifice， 即是说我们禁食啊，我们要去放弃一些东西，放低一些东西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我不喝咖啡，我不吃朱古力，我不吃大餐，你可能呢都不一定是 get 到这个的将临期真正的意义。所以他说即你放弃一些东西本身是没用的， giving up something itself is useless。最重要呢就是你怎样来到去度过这四十日里面，就是为什么你要禁食，为什么你即要放弃一些东西。所以这篇文章里面说呢，如果你真的要放弃一些东西，你需要禁食的话，它有几个方向，就是放弃你一些咁繁忙的嗰啲嘅生活的次序，排到满晒，从朝头早起身一直去到夜晚，排到满晒，系咪你想要嘅嘢咧？第二个就是你系咪可以去放弃咧？就系唔好咁自闭咧，吓，即系 connectedness。有冇咧？就是你同一啲嘅朋友好耐冇见过面，会唔会趁呢段时间里边打个电话俾佢，约佢出嚟饮个下午茶？你成日都话我想同我妈倾下偈，想同我家人有联系，会唔会喺呢段时间里边就系做可以做下呢样嘢咧？第三个就系去放弃嘅，就系有冇一啲嘅事情是搞到你的生命呢，你的生活呢是扭咁搞的，即是你又要学这样，又要学那样，又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你有没有这么时间去做这么多东西呢？如果没有的时候，有没有些东西其实你可以放低的？可能全部都是好东西来的、我要即上这个班、我要去参加这个侍奉、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是会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学习一下，你先放一放，整理一下你的生命先。这段时间不只是学习去放低一些东西，都要学习去拎起一些东西。这些文章就说你可以去拎起一些东西，去拿些什么呢？可以 即係諗下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邊，我哋話操練我哋嘅生命，你要重拾一啲乜嘢喺你自己嘅生命嘅裏邊。其實咧，就係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無論咩時間，我哋都真係要去學識一樣嘢，就係放低一啲嘢，同埋攞起一啲嘢。你如果真係知道有啲乜嘢你係要放低嘅，你放低咗；如果你知道有啲乜嘢你係要攞起嘅，你攞起咗，你嘅生命就會係比較寫意啲，就會豐盛啲。調翻轉頭，你應該要放低嘅，你係都要拿住佢；你唔需要去攞嘅，你死都要攬住佢。到頭來，唔係淨係你身邊嘅人受苦，係你自己嘅生命都可能會係一塌糊塗。我哋今日所睇呢段經文，即係《約翰福音》第九章，或多或少咧，都同你要放低啲乜嘢，同埋你要拎起啲乜嘢咧，係有少少嘅關聯。今日所睇嘅經文係一個醫治嘅神蹟，是医好了一个生来一天生就盲眼的人的神迹，都很出名的这个神迹，在第九章。而这个神迹在从第一节去到第四十一节这么长的篇幅的经文的里面呢，只是有两节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怎样去医好这个一生来就盲眼的人。所以没什么好讲的个神迹。你如果过去我们几个礼拜听约翰福音的神迹，我们说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标记，是指向一个的信息，是约翰就是个作者想我们去 get 到的。而这个神迹四十一节的经文只是得两节去介绍了耶稣怎样去用一些的口水一些的泥医好 他的眼，讲完冇得解釋噶啦，因為神蹟嚟噶嘛。但係係因為呢一件事咗之後咧，就造成咗有一大段嘅討論。而嗰段嘅討論咧，耶穌係冇出現嘅。從第十三節一直去到第三十四節，就係法利賽人同埋呢一個嘅盲本來係盲眼嘅人一大段嘅討論。我哋會花啲時間去睇下呢一個嘅討論。然后最尾咧，就有一个嘅结论，而嗰个结论可以话就系喺呢个神迹里边一个好重要嘅神迹嘅标记。呢一大段嘅讨论，其实个重点系咩咧？就系嗰班嘅法利赛人系尝试用种种嘅方法去说服当时嘅群众，去说服呢一个盲眼嘅人，去话俾佢听。这个不是一个神迹，就是这样。但是他是盲的，现在看到眼，看到东西。你怎样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神迹呢？所以这帮法利赛人，他首先就做什么？就找他爸妈。哦，sorry，等我这个的再做先。他点应该问点解呢一班嘅法利赛人佢哋要一口咬定呢一个唔系一个嘅神迹咧？佢哋嗰一个嘅逻辑嘅思维咧，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啫，就系呢一句说话啦，就喺第十六节里边，佢哋觉得呢一个嘅盲眼嘅人能够再睇翻嘢，呢一个咁样嘅医治本身唔系一个嘅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就是这样。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一个罪人又怎样可以行到神迹呢？这个思维我们应该都不陌生，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执着，就是在安息日就是不可以做事的嘛。而耶稣这个人他去医好了医病，这个本身是一个的工作。你如果你真的去认识神， 知道神的律法，知道神的要求，你就不会在安息日里面去做事。如果你是在安息日做事，即是说你是不认识神，而且你在安息日做事，你本身就是犯了罪。如果你是又不认识神又犯罪，你所做的事又怎会是一个的神迹呢？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去理解的嘛。我都明白，所以他就去追寻，想办法怎样来到去即是令到那班群众是不相信耶稣是行了一个的神迹。他首先就是找了他们的父母，就是问你的仔是不是真是盲的。如果他阿爸妈说不是，他即是盲盲地，即不是完全盲晒的，那就 OK 了。那就是如果他阿爸妈说我的仔都不是盲的，那就搞定了，是不是？但是即我想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你都是父母，是不是？最了解我们的仔女的是哪一个？当然是我们了。现在这帮法利赛人他来到这个父母的面前，喂，你的仔是不是真的盲的？即如果你说即我们是做父母，难道我不知道我的仔是怎样的吗？我不知道我的仔女是怎样的吗？难道你还比我更清楚我的仔女是怎样的吗？是吧，即可以串接。不过当然这里的父母他们即 不是可以这样去对待这个的法利赛人。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他的父母是很怕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当权者嘛。他们不单止是宗教领袖，他们还是当权者嘛。而且他们知道这一帮的人就是不想人去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想认耶稣他有这个的医治神迹的能力嘛。我们都知道当个当权者他们选择有这个说话不想听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咯。你明白了，是不是？很敏感的嘛。个当权者喜欢听什么你就讲啲乜嘢啦，佢唔中意听啲乜嘢，你就唔好讲啦。嗱，咁所以个父母当啲法利赛人问佢：你个仔系咪盲噶？个父母点讲啊？佢话佢真系生出嚟就系盲嘅，这个我哋知道。但系而家佢哋点样睇到呢？其实个父母知唔知咧？佢知道，不过。他现在怎么看到呢？我不知道了，他已经大个仔了，你自己问他了。就是这样而已，你自己问他了。所以这班的法利赛人他又再一次的去问回这个本来是盲眼的人，然后就再一次的第二次 去审问他，问你是不是真是盲的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即我想我们可以即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对话来的。或者我们去，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有个手机的话，你去翻去这段的经文，我们尝试去看看这段的经文。就是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这一段的对话呢，我觉得呢是即是如果将它拍成电视剧集呢是非常之精彩的。就是一个的即是一生出来就已经盲了眼的人，但是同这一班的宗教的领袖亦都是这一班掌权者，他们的对话是非常的精彩。在二十四节那里，你听我去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他说法利赛人第二次就叫那从前瞎眼的人来，他说对他说，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都好像不是问他，就是告诉他，我告诉你 你要将荣耀归俾神。我哋知道呢一个人耶稣佢系一个罪人 ，OK， 已经系一个嘅即结案层次啦。然后呢个盲眼人就话：佢话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我觉得应该要颁个奖给他。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作什么？是怎么开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啱啱先同你讲完，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也要作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嗱，呢个咧，即系我就唔闹，如果唔系，应该好恶嘅话，佢你是他的门徒，我哋系摩西嘅门徒，神对摩西讲嘅嘢，我哋听得清楚，我哋明白，我哋知道，但系呢一个人，佢我唔知道佢从边度嚟。那人就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系怪啊，奇怪啊！你哋宗教领袖嚟噶嘛？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但是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于是就把他赶出去。即是 你去想一下呢， 是有、对于耶稣行了一个的神迹的医治，两批人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去看看一个即是生来就盲的眼的人又医回好，这个本身是一个神迹来的。不要说呢，是在2000年前的医学医疗即是这么技术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算是今天我们的眼里面有少少的问题啊， OK， 你白内障我们可以再整一整它，是不是？但是你有青光眼啊，你有什么是没得医的嘛。如果不是神迹又怎么去解释呢？两批人对于这个神迹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法利赛人的态度就是不是神迹，他们已经是决定了，他们自己有一个前设，我已经是判断了，这个就是我们的 judge， 我们判断了这个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所做任何一切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盲眼的人，即是我觉得他是很单纯的，或者他仲系在后生，所以他没什么特别的机心。你问我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哪有资格去做一个判断呢？所以他说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知道以前我是盲的，现在我看到，我只知道这件事。然后那班法利赛人就问他说，即是再问多一些 details 的时候，这个人就凭他自己从小到大所领受到在犹太人的教导里面，他对于神的认知就是这样了。是怎样呢？他说我们不知道神，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我们明白这件事的。他说但是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可以将一个生来是盲的人的眼睛是医好的。如果这个人他不是从神来的话，他怎么可以做到呢？他的 logic 很简单，是说什么 evidence， 他说证据，全部都是 我所见到的，我的证据就是这样的了。当然这段经文都是可以用来做传福音的，就是我们去面对上帝，我们面对一个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有一些人的态度就是用他自己那一套的思维，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了，是不会变的，而且他很快脆就有一个的 judgment 的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讲求证据的 ，OK， 你摊开来讲啦。嗱，呢件事发生，嗰件事发生， 就是这样了。我相信什么？我就是相信的证据。以前我盲，现在看到。如果你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怎可以行到一件这样的神迹呢？如果不是神的能力，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现在发生了，怎么解释啊？你们就说他是一个罪人，但是罪人是不可以行到神迹的。那怎么搞呢？这个 是在这个的、就是、一大段的对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对一些的神迹歧视，或者对待上帝我们有不同的观念，是基于我们不同的思维。那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是属于、就是、哪一些人，你对于、就是、信仰的理解的认识是怎样。但是我们说约翰去写约翰福音的神迹，他用了 sign 这个字，就是说这个的神迹是要指向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透过这个神迹我们对耶稣基督了解多一点。那个标记是什么呢？那个标记应该当然是在最后那几节的经文里面，但是我们在最后那几节经文之前呢，在一开始第三节耶稣已经讲了为什么会有这件神迹的出现。在第三节的时候，当那些门徒去问是不是这个人犯罪，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的犯罪令到他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耶稣说不是，没人犯罪、sorry， 即是没人犯罪，他这个病不是因为他犯罪，他这个病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而是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神的作为。一个盲的能够看回事，要给群众，要给当代的人去明白，这个是神的作为。之前他说我神是差我下来去做神的工作，那就是说要让人去见到神差我下来，我去显出神他自己的作为。其中一个作为就是使盲的得到看见。但是去到最尾的时候呢，耶稣他说到底这个作为是什么呢？在第三十九节他说我是为审判来到世上来。OK， 神约翰告诉我们要透过这个神迹来到去做一个的 judge， 做一个的审判。我就是为了审判而去到这个世上来。OK， 审判什么呢？怎样审判呢？ OK， 两个审判。第一，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第二，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这个就是个审判。即是耶稣来，你回到刚才那个 PowerPoint 先，做这两样东西，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即是耶稣讲的是很圆的，你们明就明啦，不明白就不明白，就希望想到明为止啦。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在这个的神迹是指哪一个？是指那个瞎子啦，是不是？他是不能看见，他现在看见。 OK， 他看见什么啊？尤其在肉身上面，他的眼睛本来看不到，现在看到了。但是经过了他跟法利赛人那段的对话之后，然后去到后尾那几节，即是我们没读到啦，就是耶稣再遇见他，就问他，他就说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啊？三十六节他说主啊，哪一个是神的儿子啊？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 我信。第一个的审判，你说 OK， 第一个的判断就是不能看见的现在可以看见，与大相关。你最初你看不到哪一个是神，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当我行完这个神迹之后，那些人看到了，有人看到了，有人相信了。 OK， 第二个，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是讲哪些人呢？哦，当然是法利赛人啦，很直接啦，是不是？这个 很直接。所以呢，就是那班的法利赛人呢，他就对号入座，他就问了，他说同他的耶稣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这叫对号入座。凡有意听的就自己听了。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这班的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是不是很完呢？耶稣不知道为什么说话都是要，即不会直接说的，是要说到我们好像似明非明这样的。叫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法利赛人就说，你只是说我们而已。耶稣就又没有说是或不是，他就是说如果你们是盲的话，你就没有罪了。如果你们说我看到的话，你们就有罪了。这是指什么？即可能不用我解释你都明白了，是不是？如果你们真是盲的话，你们看不到一个的医治的神迹，你看不到嘛，看不到 OK， 没罪了。没有人向你传过福音，你不知道上帝是哪一个，你不知道神的救赎恩典，你不相信 Fine， 我按照罗马书第二章就凭你的良心去判断你可不可以上天堂，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That's fine。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的神迹，看不到这个人真的可以看得见东西的话，我不会定你的罪，我不会 judge 你。如果你们说我是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明白。如果你是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明白，你又熟读律法，现在一个神迹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如果你看见这个的神迹奇事，你都不相信神要在这个地上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你们就是有一个不信的罪。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明白，就用他们自己以为他们知道的东西，以为自己明白的东西，就去做判断。耶稣他说我来就是要做判断审判。最讽刺的就是在整段的经文，整大段的经文，大部分时间都是法利赛人在做判断。他要去判断这个盲眼的人， 你不是真的神迹医好的，他要去判断他的爸妈，你的仔是不是真的盲的，他要令到当地的这个群众不要这个的，就是相信耶稣是行了一个神迹。但是到最终这个的故事的结束，是哪一个去被审判？就是法利赛人被审判。这个神迹很简单而已，就是叫盲的可以看见，叫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 不是耶稣要令到那些本来是看得见的东西反而盲了眼，耶稣是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看得见呢？如果你真的看得见的话，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有些什么你们在这里把持住的，去拎住揽实的，有些什么那么巴闭呢？可不可以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呢？你会不会可以行行，你企高一点，高瞻望远一点，你不要只是看得见你自己一小部分，就以为看见整个的森林。有时候就是我们只是看得见一个很小的部分的东西，我们就以为我已经识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就立刻就落了做了一个的判断，件事就是这样的了，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OK， 可不可以退后一步了解一下件事，然后先去做一个的判断？如果不是，其实基本上呢，这件事告诉我们，耶稣说哪一个去做判断，特别对于宗教的事，不是这个的瞎子，不是法利赛人，是哪一个？是我们的主去做最终的判断。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就非常之安心了。无论我是处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是处理我自己的家庭大小的决定，或者我是处理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工作，至终都不是我去做一个最终的审判者，是神他自己在当中，我一定会放手。但即是我们做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大家都经常问，哎，牧师你想怎样，哎，牧师你觉得怎样，我经常都说我不知道怎样，你自己做决定，你不要问我。因为如果我说 yes， 那牧师就说好啊，这样，如果我说 no， 牧师都说不好啊，这样，所以呢我说什么都死的。最好就是你自己去看完圣经之后，神给我们有一个的思维，就好像这个的即是盲眼的人，谁去教他啊？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父母教他，或者他至少去到圣殿里面，他有听到一些的律法，是神他亲自的去教导我们去明白，去教导我们去看见。我以前有一个的即是姐妹，认识一位的姐妹，她大个啲先至嚟美国，可以读完佢嘅大学，然后咧佢就喺美国咧又信咗主，翻咗教会，即系翻紧我以前侍奉嘅教会，好落力嘅去侍奉，又即系好开心。但系后嚟咧就系因为工作签证嘅缘故咧，佢就唔可以再留喺美国，佢要翻香港。他就即是唉，为什么神这样的，就是我好好留在美国，又可以令到我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为什么神又要我回去啊？那年就是2003年，什么事啊？就是 SARS 那年，回哪里啊？回香港。很多的很多的不了解，不明白，咁冇办法啦，你嘅签证唔得啊嘛，所以就要翻香港。但系佢翻到香港，佢去咗一间好嘅教会，佢喺教会里边又做小组组长，又做查经组长。翻到香港又可以带咗佢阿妈翻教会，又可以带咗佢阿爸翻教会。佢阿爸阿妈都洗咗礼。佢翻到香港，佢嘅生命，他的工作，神都很大的赐福。有时候我们去看神的作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框框去框实了我们？我觉得即当然已经讲了很久了，最初我们即我们说我们要去想东西的时候，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我们要跳出去想一些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的 Lent 的 season 的时候特别去做这件事，用一个的神的思维，不是只是我的思维，我们过去读的圣经 OK 的，就是没有浪费的， 我们过去听到，我们过去的查经班所学到的是没有浪费到的。但是拥有了这些的律法，拥有了这些经文，我们仍然就是要去跳出一下，有一个新的思维。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耶稣来到给到我们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思维。我看到有另外一篇的文章，是一个的即是东正教的神学家，他去讲到这个的 Lent 的 season 的时候，就是这个的预苦期的时候，他说他所讲的东西同样都是好像我们之前的作者一样，在东正教的传统里面都很着重他 fasting，即是这个的禁食。他说 Lent not just about the rule of fasting， 不只是去遵守住禁食的这个的条例。他讲了三样东西在这个的预苦期里面。第一，就是更新我们同神的关系。第二，就是扩展我们和我们的邻舍的关系。第三 purification 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刚刚才开始这个的 Lent season 是一个可以重整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透过这个的属灵的旅程去整理我们的生命，要拿起一些什么，要放下一些什么。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伸开我们的手，我们只是祈求一样东西，